吱，呼呼呼呼呼，喳喳喳喳喳。 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，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上织围巾，一个人在客厅，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，木材在燃烧的声音，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。

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竟不曾将他紧紧地追。 认不得我也好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人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，长路知多长，是否层层人未曾言上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 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呜呼，脸庞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给你呜呼残阳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 那张单纯的脸，那双清澈的眼，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，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 就像那诗中写的那个翩翩飞舞的天使 Selina Selina。 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；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。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清婉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最近的愿望呢，就是想去南方过一个扎扎实实的春天。在北京生活了，从小在这儿生活了也有20多年了，但是在北京很少能很分明的体验到一个春天的感觉，每次都是过完冬天直接到了夏天，就没有中间没有这么一个过渡，让我感觉生活上情感上也缺少一些，所以我近期的愿望就是想去南方过一个扎扎实实的春天。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没

片刻，也留恋这片刻的永恒。任你去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

Close the fear, I cut my long pain.

见你，你扎着长长的马尾，面朝大海。那是你爱古城的诗，也许他总戴帽子。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。是你21岁了，被自由剪去你的长发。你不相信天是蓝的，装聋作哑。你总爱站在窗子前，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。你说会梦见我，不相信。

唱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得只是时间。

像雾，就像雾，从未曾 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蝶自由穿行在清晨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青山藏在白云间，

离开你身旁。你的心驱散